售价区间先跟大家抛出来啊，它是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是的， 5速手动变速箱，没自动啊，售价区间6.89万到7.69万元， 对，共推出了4款车型。 我特别想问问旅行车车主，你觉得这辆车的市场表现会怎么样呢？ 你别说啊， 啊， 这台车型挺漂亮。 嗯，对对对对， 它主打的是年轻人的市场。 这台车型挺漂亮 啊， 但是。基于这个品牌和基于这个车型的，就是叫什么，就是传动形式， 嗯， 我觉得它在市场上并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市场表现的机会。 我大概理解你说的意思，比如说我要真相中这台车了，对它的大小包括外观包括品牌也没有意义的话，那么它的变速箱是卡我的一个点。 嗯， 因为起码时下很多年轻人买车还是愿意去买一台自动挡车。 但是呢，你像它的这个售价区间，因为刚刚也说了6.89万元到7.69万元，一个这个很低的售价区间，你可以买到一台旅行车来讲，它会在价格上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对，价格有优势，但是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动挡，所以它只是存在于一个面上的好看的那种感觉。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买旅行车的人是其实对于这个汽车多多少少有一点想法的人。你都只不过是碍于 想法， 没有 情怀，人家叫 对 想法， 就是我觉得他已经是在整个大汽车的阵容当中偏小众了。那么偏小众的朋友，你还得让这批偏小众的朋友们去选择手动挡更偏小众这类人群。我并不是说开手动挡人群少，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开手动挡的旅行车的人群很少。 嗯，也确实是，它相对来说不是适用于所有的那个驾驶风格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我反正图空间大嘛，我上辆 SUV 都是手动挡1.5的，我也可以选得到嘛。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车的配置部分是不是还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啊？就是新车提供了后排的4/6的分割座椅，然后大灯的、对 放倒。 大灯的高度可调，然后电动空调，后备箱的遥控开启，四门电动车窗 USB 接口，8英寸的中控屏，车载蓝牙，智能。 这台车如果再配一个6速的爱信变速箱，卖7万到8万之间。 但是你别忘了，宝骏的310W。那一台车型它只是卖到了5万多6万。 AMT 你要吗？ 不，普通消费者是分不清楚这个变速箱，只要没有离合器， 我手挂挡 啊，对，只要没有离合器，只要你的左脚是空着的，那它其实上就是都认为这是一个自动挡 啊。 而且你大家要想，你说现在天津一汽的车，它这个品牌和宝骏的这个品牌有差吗？没差。 但咱得 有些人可能还认为宝骏的品牌会更好一些， 但我平心而论啊，这台车真的挺漂亮的， 不难看。 就是我是推荐这个市场的朋友们可以看看天津一汽最近设计的一些新车型，我觉得是挺好看的。而且说白了，一汽大厂背后还是毕竟有一些能力的，您可以不妨关注一下吧。 但是这款车反正因为我开始想说这个细分市场，然后这个价位区间它应该没有什么竞争车型，但我后来一想，这荣威可能会上的那个就是 EI5 燃油版的那个就是版本的 i5 有可能会是 现在细分市场啊，不会让你自己站很久的。反正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台车，确实是在外观和内饰的设计上确实挺吸引人的。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团火近看一枝花，风吹动年华，梦幻天池到谁家，蝴蝶飞过悬崖，何处去采花，一甩一甩长发，让那飞燕落黄沙，黑眼睛眨呀眨，把冰雪融化， 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下一辆车来看这个一汽红塔蓝剑的 T340 上市，售价是 10.68 万元到 13.58 万元。大家可能对这个一汽红塔这个品牌了解的、听到的可能并不多。 你们猜的没错，它确实跟红塔集团，也就是那个卖烟草的红塔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嗯， 所以这是一个造车的企业和造香烟的企业合资的一个品牌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全新下面推出的这个蓝剑 T340 是一个全新的皮卡车型。 要 说这款车型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因为一汽和这个红塔来进行一个合资，出了这么一个皮卡车型都不重要。虽然大家都知道像什么河北啊、山东啊、云南，尤其是云南这个省份，咱们确实是在皮卡的这个先行市场当中是一个非常大力度推广的一个省份。 嗯， 我只是说这个一汽红塔这个车型实在是太中态了。 太什么？ 太中态了。 哦，太中态了。 这个反正就大家看这款车型，不管咱们消费者是否能在云南啊，在云南消费者一定要去店里边好好看。我估计这店你都找不着，一汽红塔在哪卖啊？ 就很少有人听说，反正 对吧，这个一汽红塔 4S 店，这我估计是不是也在类似于什么汽贸城这样的地方来进行售卖。这款车型和福特的应该叫探险者，是进口福特的最大号的 SUV， 它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不能说异曲同工之妙吧，说白了就是照搬的，就是换了一个标，中间换了一个标。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坐车别太中态，知道吗？就是你什么东西都照搬，你就没有新意了，本身品牌就没有力度。 有那么一句话，众泰都开始原创了，其他品牌还好意思抄吗？ 你知道那个之前有朋友问我说那个 保时捷那个事儿， 不是说三里屯有一个车，然后好像是电动车，一个体验店，长得像迈凯伦，这是什么车？我没反应过来的，我第一反应就是不是众泰？ 不会， 一听是有像谁谁的车，我就觉得有众泰的影子。 这个新能源车呀，要为众泰洗一下地。因为众泰还没有涉足到这个新能源车这个领域。 是，但我就说这意思，一听说有什么什么像什么什么，就有抄袭这个， 但是 前置的，大家第一想到就是众 泰。但是确实可能商用车领域可能会面临一轮众泰风波。因为这个所谓的一汽红塔集团，他们还是主要在这个商用车领域去做耕耘的一家企业，所以咱们就只不过是关注到了这样一款皮卡车型，它有点泛乘用车。所以商用车的。仔细咱看看大卡车其实长得也都一个模样，是吧？ 这怎么说呢，反正咱们的这个之家的小伙伴写的是颇有老款探险者的神韵。 神 什么韵啊，就是抄的嘛，你这 用词很委婉。 哎，真是，下一款车吧。 反正大家伙关注一下 2.5T 柴油发动机，一共分为 这个 短轴长轴两驱四驱不同的这个版本。 很便宜啊。而且再说一句，就是皮卡确实是一个很实用的这么一个车型，不管你是家用或者说是你自己作为私营小业主来讲，作为这个商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下一辆车， 好啊， 这些 头都疼了，你这 你看 神韵，我 第一次叫水哥聊车聊成这样啊。我们来看下一款车是奥迪的 A1 限量典藏版上市，售价是23.48万元。 我问一下二位啊， 这款车可以聊了啊。 哎，贺，你买吗？ 你买吗？ 你们俩这特欠，你知道吗？ 你买 不是？你先不要看指导价，因为这个确实指导价跟那个市场终端的这个实际售价确实有很大出入。你先看那个车，你喜欢吗？ 我说实话吗？ 首先，它的 一般， 它在 A1 的基础上， 这是进口车啊，这是进口车。 哦， 它在 A1 的基础上加了像十七速轮毂啊，什么刀锋什么前唇呢、啊，什么黑色进气格栅呢、啊，什么后视镜颜色对比啊，什么这个和车身颜色一样的这个。 我说实话，我对什么这种典藏版、限量版的车型，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我很清楚，就是作为媒体人来讲，它这种典藏版、限量版，它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一点点，比如说运动套件呐、换了个什么熏黑轮毂之类的，它没有就是实质上的东西给你。 有点上道了哈， 是吧？所以我对我来说，这种车型我是不会选。 那我再问你一个更这个 坑挖坑一点的问题啊。A 一你会选吗？A 一你会选吗 ？A 一 就这么个小车你会选吗？ 我之前跟水哥讨论了，我可能会选择奔驰 A。 他你说的是新上的那个吗？ 就是那个运动的那个。 他更喜欢两厢的， 哦， 他更喜欢进口的， 哦。 所以你再来就是拿这个车说，我觉得我不是完全没有可能选它， 嗯， 但是我可能不会列为我的第一选择对象。 嗯 嗯，尤其是 A1 现在还没面临最新的改版，就是等于说它最新的那些设计东西还没加在 A1 上。 我觉得它没有东西，你知道吧？这款车对我来说 确实也不够新， 它没有亮点给到我。 讲回来呢，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一台大 Polo 是吧？ 对， 大 Polo 这个 可以。 哎 ，Polo GTI 还有卖的吗？ 有卖的。拿着 A1 的这个预算的钱的咱们消费者朋友，我建议都是看看国产的 A3。 哦， 对，我 完全是可以买到 啊， 空间又大了一些，然后实际上你开的这个感受，包括你的发动机功率都是要高一些的。 嗯， 哎，但要有人喜欢 A1 你怎么整？ 喜欢 A1 啊？ 就喜欢 A1， 就是他有些人，我跟你讲，有些人买车特别逗， 嗯， 他说我名字里面有个 A1， 我一定要买个 A1 的车。 哦哦， 如果说就他就 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也不建议说现在买这个什么典藏版，去找一找市场上还有没有三门的 A1。 嗯， 那样的话实际就是你更个性，而且因为你买这样的小车你后排基本上用不上， 哦， 所以你买一个三门的，我觉得从包括安全性的考量，包括你整体的这个车身的比例的考量，会要比现在四门更好。就像什么呢，就是你买一个 Smart for Two跟一个 Smart for Four， 跟你买一个 Mini 三门版，跟买一个 Mini 五门版， 那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感觉上是不一样的。 对，另外你要是真想买这个 A1 的这个五门版的话，我建议你出门去找一找那个 Polo GTI， 那格子座椅，如果现在有卖的话，说句实话还挺好看的， 嗯， 1.4T 的。这车也挺精神的啊！ 最后还是介绍一下吧，这个奥迪 A1 的典藏版依旧搭载的是 1.4 的 TFSI 的发动机， 哦， 然后最大功率是125马力， 嗯， 然后传动系统匹配的是7速的双离合变速箱，没什么太大改变。像我们说的，无非 就 是一些 外观上的一个小点缀啊， 对，点缀之类的， 嗯， 我真觉得意义不大，啊。 对，买 A3 吧。 要不然 价格差不多嘛，实际的这个市场成交价格都在17-18万左右。 对，这款车反正是23.48万。 Mini 能下来吗 ？Mini 下不来。 下不来。 Mini 买那个 1.2T 的，估计还得20出头。 好吧，便宜。Mini 优惠还是小是吗？行，不多说啊，这台车先跟大家关注到这里，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聊其他的新车。 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车。来自丰田的新款埃尔法上市，售价是82.9万-88.4万。 哦，它的那个标现在已经确实落实做成那个形状的了，是吗？就不挂牛头标了，是吗？ 它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属的 logo 了， 专属 这是中规版，它采用了日版的这个埃尔法车型的一个专属前 logo， 类似于日版的，比如说咱们原先看那个老款的锐志， 嗯， 不是都是 X Mark X 吗？ 啊 ，Mark X 上面有一个 X。就是这样的一个前脸设计，包括皇冠，前面是一个皇冠， 嗯， 实际你看丰田的有很多的一些特立独行的车，它在这个日版的一些规格上面， 嗯， 或者说是一些前中网的这个点缀上会有自己的小心思， 嗯， 我觉得这一点实际上是挺用心的。 其实我觉得这么做反而会更让喜欢这类车的人觉得自己 更喜欢，因为它更个性，跟别人车不一样， 起码让人觉得我虽然是丰田车系内，但是它是又一个品类了。 是，而且也省去了到这个汽配城去淘这个前中网件的这个钱。 哎，之前真有人专门去换这个， 肯定会有人赚。而且如果买阿尔法的这样的车型， 嗯， 就是像这样的件儿啊，我认为不便宜， 嗯， 因为本身阿尔法是属于那种加价车型， 对 对吧？那这个配件相对来讲也是趋之若鹜， 便宜不了， 肯定也便宜不了。 然后汽配城还得说，我这 这是日本原厂流过来的。 对，刚刚水哥说到那个加价的问题哈，这个新款的车型珍珠白和象牙白这两种颜色是需要加2000块钱的。 这是官价， 这是官价， 对，这是官价， 两千块钱下不来吧？ 两千块钱，我告诉你，在这个阿尔法车型上面 都不算加价， 加价的60%。 人家的官宣是要加2000块钱，你管下不下来，人家的官方给的定价就是2000。 这个。白色在日系车有很多白色，不管是丰田、本田、日产，还是雷克萨斯、讴歌，或者是英菲尼迪，只要是白色，尤其是加了这样什么珍珠白， 珍珠白， 或者说叫什么什么什么白， 嗯哈， 都是要加，都是要加钱， 加价的， 都是要加钱。 哦，它这珍珠白跟象牙白就是一个带亮粉，一个不带亮粉，是吗？ 就差不多。 就它的这个珍珠颗粒或者是珍珠粉和金属颗粒的比例啊、不一样。 然后象牙白可能偏奶色一点，是吗？大概是这么理解。 象牙白会更稍微偏黄， 偏米 啊、 偏黄一些 色那种感觉。 我知道，就是一个闪的不灵不灵的白，一个是就是牙黄白。 牙黄白，这让你说对，这么恶心呢。 虽然这个前中网特别像一个大板牙子。 这 对不起啊， 确实是新车这个前脸跟尾部的造型是有了一些变化，但是那个哦对，换了新的那个3.5升的双喷射 V6 发动机加 8AT 的动力， 这是新的那个普拉多上面那台吧？ 这是 用同样技术的， 对，新的这个叫 D4S 这么一个双喷射技术，就是它的这个喷射技术，实际上在原先的 2.0T 发动机上就有。 对，比如说是对那个汉兰达、 汉兰达呀、皇冠呀，你看它的后尾标 IS、 有一个 D4S 这样的一个标识，当时还觉得这什么呀 ？4S 店出来的，对吧？ 也不重要，但是这台发动机确实在燃油经济性上照之前， 相对还不错， 要好 对，比现款车型。 而我觉得，其实这款车型不在乎你开什么、用什么发动机，它在乎的是里边那种范儿。埃尔法，我80多万的指导价吗？我加了30多万买的，100多万的车啊，基本都是这样的范儿。 哎，我觉得好奇啊，为什么就不在雷克萨斯品系内再出一个高端的 MPV 呢？他们是没设想吗？ 这个回头查一下雷克萨斯全球的官网，没准会有。但是我印象当中，雷克萨斯是没除了轿车跟 SUV 是没有其他品类的。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台车就定位到埃尔法这个量， 因为你想 可以了，再贵就没有什么空间 了。你想雷克萨斯它专注于北美市场，对吧？北美市场需要 MPV 吗？ 对对对对对， 人家需要是 van， 对， 是大面包， 大面包。 哎，但你们就说雷克萨斯要针对中国市场出一款比埃尔法还要再高级的。MPV 会有人买 它的市场在哪儿？ 会有人买？ 真的会吗？ 会有人买？ 就 我觉得啊，四个座 就四个座，要不就三个座。 我觉得 悬， 走超高端。哎，不是那个雷克萨斯好像申报说未来有一款跨界的这种那个旗舰的车型，可能就真是偏向这个方向的，我们拭目以待。 嗯， 因为在北美已经注册完商标了。 雷克萨斯真的要出这款车型，会有人认他那个品牌？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哎，你想世间万物那么多，中国市场那么大，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是这个意思？ 关键是贵，然后一定要打出来一个标杆，就是我比埃尔法更豪华。 我就是怕，因为雷克萨斯大家都知道它的一些定价普遍认为就是偏高，你再出现一个这种超高豪华的， 但说句实话啊，埃尔法在整个的内饰上面我觉得还 埃尔法做工并不细， 对，不够奢，就是它只能说算舒服，但不够奢。如果再加奢的话，哎，关注一下，未来雷克萨斯确实要是有申报。 你先想想阿尔法现在的售，这个销量是怎么样吧？你再想说 阿尔法 不愁卖。 那我告诉你啊，阿尔法国内的这个正常中规版的销量很差，但是呢，港口的一些平行进口车销量很好。 嗯， 为什么呢？相对来说，比这个中规版的80到88万这个价格会低一点。但虽然也加价嘛，但是你这个实际，因为你的指导价就比那个中规版的稍微低一点，然后基本上大家买回这个车之后又不会回到4S店去保养，丰田的车哪儿又都能修，所以还是在这个做平行进口车的车商最喜欢的几款车型，阿尔法是其中之一， 普拉多是另外一款， 普拉多是之二，还有呢就是像美版的像进口的这个福特野马，这样车型，那就属于比较便宜的了， 是。反正阿尔法上了新款，该买的朋友们去继续关注吧，确实比之前有提升了。 之前北京车展有朋友已经见到过了。 好，那今天新车来了就跟大家聊这几款，有兴趣有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吧，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我要你在我身旁。